取而代之的四人同是一种深沉的犹豫之美。徐风阵阵，满山苍穹，天空蔚蓝，徒步行进，去赏这一回山，这一回林和这样的一幅美景。在冬天，凛冽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，顿时长白山银装素裹，漫天洁白，天空一碧如洗，天地之间也浑然一色，只能看到一片银色。在四人同，观景不如听景是完全不成立的说法，天然的三 D 大片还是要趁着自己亲临去感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拆开你这件写给我的信件，说你好爱我，常常我和你泛黄的照片你遗忘在角落，说要我和你天长地久，我烙印在心中，在你身旁守护着你的男人却已经不是我。说你爱我，说你要我，说你永远不离开我，我承认此刻的我懦弱。说你爱我，说你要我，说你永远不离开我，这要求是否太多，你难道无法再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我吗？你难道无法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我吗？永远是你给的承诺，我就握把握在手中，我和你的情节是否依旧到最后？爱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变成了知己，骏马随时看到你，不起或欢天喜地，可以陪你。让这个故事继续，结局我们都如此好奇，肯定可以引起有惊喜，魔力或奇迹，让它随意上瘾。可惜不能靠得太近，但人心存感激，好散好聚我们都清醒，一时很难去解释这样微妙的距离。也许我情是我们一向来很尊重的事情，现在就静静地维系彼此关系，长大了也许得以某种感动的东西，一点点都珍惜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下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。 随着轻轻的风，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。 不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到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。 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，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阳光。 上爬，在最高点乘着月天往前飞， 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， 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。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 你是否试过在搜索引擎里搜索自杀二字呢？我想如果你还尚且活得自在，平白无故的不会在电脑的搜索栏里敲下那几个字。前两天想搜自杀的时候，手滑打成了自杀，然后看到最上面用大号的字体写着自杀心理干预的电话，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感动。也许对于没有自杀心理的人来讲觉得这很有趣，但是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，这也是一种关怀，说不定就能挽救一条生命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。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因轻生而离开，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多，或许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善。 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，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、喜欢的、我爱的都不一样。